彭羚的歌声除了用耳朵去听，还可以用心去感受它的味道和温度。它的歌声可以很苦，就好像《囚鸟》那首歌，歌声也可以很甜，就好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。很可惜，作为一个女歌手，她仍然在女人的角度，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做出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决定。接下来这首歌是当仁不让的晚安曲，充满了甜蜜的蜜糖的味道，《睡美人》。 电话的两边充满蜜语甜言，我的声音会为你充电。你说看看窗边有颗流星出现，你说睁开双眼才能保持不眠。明天星期天我们终会相见，别浪费时间。你要早点睡，保住最美容颜，要和你作对，快乐神仙。再挂电话前 say goodbye， 每一声都有我对你的爱。你要做个赖皮的小无奈，看天亮就快来。最晚的自然 3 and 4 and 5， 一只数要数数到满一百，我会送你甜蜜的 goodnight， 今天拥抱如相见，别浪费时间。你要早点睡，保住最美容颜，要和你作对，快乐神仙。在挂电话前 say goodbye， 每一声都有我对你的爱。你要做个赖皮的小无奈，看天亮就快乐。数数到满一百，我会送你甜蜜的 good night， 明天拥抱如怀。在挂电话前 say goodbye， 每一声都有我对你的爱。你要做个赖皮的小无赖，看天亮就快来。数数到满一百，我会送你甜蜜的 good night， 明天拥抱如怀。Oh, good night。 据说《东京爱情故事》里，丸治最后说：“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，见到她，替我问个好。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。”冯程程的俏丽背影，如同一抹亮色，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。时光滔滔，上海滩永不再来。电影《甜蜜蜜》里，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，终于因为邓丽君的这首老调情歌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。 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。 我们必然会从懵懂少年长大成人，